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1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啦，咁啊提提大家啦，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嘅。咁啊，今日咧我哋6点钟啦，咁啊上个星期因为我哋就播咗呢个嘅骚动音乐嘅一个现场版嘅一个特别环节咧，咁啊其实我哋嚟紧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嘅星期五都会有嘅，咁啊之后我会再提大家啊，到底几时我哋又会有骚动音乐嘅第二集出现咧？咁 啱啱呢一转就因为风球嘅影响之后就曝松咗嘅，本身就应该系星期五嚟嘅，咁啊所以之后即系冇特别意外的话咧，都会系翻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五就会喺我哋骚动音乐星期五啊嘅6点至7就会听得到嘅， 冇错。咁啊至于咧今日咧呢个礼拜。一咧咁啊，回复翻我哋正常嘅节奏啦，咁啊有翻呢一个嘅音乐桑拿啦，同埋奔神 Monday Blues 嘅，咁啊今日音乐桑拿咧，即系隔咗一个星期啦嘛，咁啊都系一个好机会俾我探讨下啦，去发掘一下一个大世界啦，即系因为咧我成日都觉得咧。音樂類型呢啲嘢咧，個海真係太闊，但係你要點樣去解釋俾人聽，或者介紹一啲嘢俾人聽咧，其實係好難嘅，因為有啲嘢係好細微細眼嘅唔同嘅啫，咁樣。即係例如，我記得喺上一次嘅音樂桑拿咧，即係講緊兩個禮拜前咧，就係講咗一個叫做 Baroque Pop 嘅東西啦，咁。咁跟住後屘我又喺度揾啊，即係承接住 Baroque Pop 可唔可以揾一啲？近似但系又唔同嘅一啲音乐类型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咁后屘揾到一样嘢叫 chamber pop， 系 咁，但系又发现啊，佢嗰个呢 chamber pop 同埋 baroque pop 咧，其实太过 似啊嘛， 似啦，其实基本上喺好绝大部分嘅一啲条件上，其实佢哋系同一样嘢嚟噶，咁啊，所以我又放棄咗呢個念頭啦，咁我又再諗下喺呢個嘅範疇底下可以再點樣發展呢，咁我喺度睇下到底即係流行，即係我發現流行呢個嘅即係 pop 呢一個嘅 genre 呢實在太多嘢發生啦。跟住後尾發現咗冇咗個 baroque pop， 冇咗個 chamber pop。仲有一樣嘢好有趣，就係決定咗今日同大家喺六點鐘會推介一下，即係分享一下，就係叫做 cowboy pop。cowboy pop 呢樣嘢應該我諗唔係太多香港嘅朋友仔會。 會有見到呢一個嘅講法啦，咁樣樣。其實佢同 country music 係好有關係，咁樣六點鐘會講。但係呢一樣嘢，我覺得啊，好有趣，就係發現原來好細眉細眼嘅一啲轉變啦，一啲嘅題材咧擺落個 pop 字度咧，佢就會形成咗自己一個獨特嘅文化㗎啦，咁樣。咁所以睇下啦，呢幾個星期嘅音樂桑拿會都係圍繞住呢一類型嘅題材咁樣啦。咁啊，所以一陣間六點鐘就會聽到呢個 cowboy pop 嘅出現，同牛仔係有咩關係咧？ 因為你話會去 explore 一啲唔同类型嘅音乐咧，做呢一两日咧都有同一啲新认识玩音乐嘅朋友叫做见面倾偈啦，咁跟住嗰啲做电子音乐嘅朋友啦，咁一位喺stay 喺香港嘅，我冇记错，马来西亚人嚟嘅，咁之前又喺香港读过书，跟住就留喺香港继续搞一啲相关嘅叫 Pressure K 啦，咁自己都有 produce 有打碟咁样，即系大家就会分享一下啊，即系大家中意听嘅系啲乜嘢，会构成到而家做紧嘅嘢咧。咁啊，但系讲到有一个位，大家都好同意嘅就系、是、听多啲唔同嘅音乐，其实系几好嘅。 系， 即系有几个层面，即系如果你系将佢希望成为一个事业就一定啦。 系 啦，哪怕你做边一个类型嘅，因为有时我哋做访问，大家都听到音乐人佢自己中意听同埋玩紧嘅未必同一样，但系有时会有灵感啊，啲启发系嚟自于呢啲噶嘛。 吸收好多咯，会 系啊。咁跟住就系、是、如果系兴趣想玩一啲音乐嘅话，又系呢、這个更加冇压力添啦。系啦，即系个海实在太大嘅时候，呢度揾下，嗰度揾下，你突然之间。好似音樂桑拿其實好多類型從來都冇聽過嘅，我哋自己都可能未必有聽過啦。你介紹嗰啲有啲我都冇聽過 ，rock walk pop 啊。chamber pop 啊 ，cowboy pop 真係冇諗過嘅。咁但係原來佢又存在嘅喎，咁樣咁係一個好得意嘅過程嚟。 又會等於即係之前諗翻起咧，有一次同阿 JNY 傾偈咧 ，JNY Beats 咧，即係你而家見到 JNY Beats 做好多音樂都係可能係一啲比較電子類型啦，或者可能係一啲 new soul 嘅嘢啦，即係一啲新啲嘅嘢啦。但係上次我跟佢傾偈嘅時候，原來佢真係乜嘢樂器乜嘢類型佢都係由細到大係會接觸啊，玩過啊 ，classical 佢會玩過啊 ，jazz 佢會玩過，係啊 ，band 佢會夾過，即係佢慢慢再形成佢而家選擇咗佢最喜歡嘅一啲做嘅類型啦咁。但係即係亦都好老實講嘅，就你會發現越講呢啲嘅音樂 genre 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有好多嘅 genre 其實你好難分到佢好。清晰咁樣掹開曬，因為而家尤其近年嘅歌曲咧，真係乜都有嘅。咁所以咧，有一套嘅作品咧，我就近期我成日都話好想睇噶啦。之前就因為佢真係好專注講一種音樂嘅啫，就係、是、爵士樂。就係、是、之前都講過有一套關於爵士樂嘅動畫電影啦，咁啊最近終於上映啦，咁啊，但係我未抽到時間睇，我淨係優先聽咗佢嘅 soundtrack 先，我未得閒睇，但我聽咗佢 soundtrack 先。 都忍唔住啦，已經 忍唔住啦，因為之前一路睇漫畫咧，你淨係睇文字上嘅演繹咧，你唔會感，即係你未必會幻想到佢到底實際上嗰種音樂係點樣樣啦咁。咁但係最近即係終於出咗嗰套動畫電影嘅 soundtrack 之後，聽到入邊嘅一啲爵士樂，我本身以為會係玩一啲好。舊式比較 classic 少少嘅 jazz 嘅，點知咧原來聽落去又比較幾新嘅，好老實講，即係會係有少少唔同jazz 嘅類型咧，都 fusion 咗喺入邊嘅。咁啊，但係冇辦法，時間上未許可，未抽到時間去睇。咁啊，之後我而家已經收藏咗隻呢個嘅原聲大碟。對我嚟講咧，呢一類型咧，即係同音樂相關題材嘅一啲電影咧，嗰個 OST 係一定要收藏。 Sound of Music 係即係因為你有機會用到嘛。 係啊。 係啊，你有機會會用到就係 High School Musical 係呢啲，但係 High School Musical 有時都有人唱咧，你未必下下用得著，即係除非我嚟播歌咁樣播啦。 Hannah Montana 係啦，如果唔係La La Land 嗰啲都好好用㗎，其實係啊，即係呢一啲即係佢你知道嗰套電影本身，如果佢好 focus on 佢嘅音樂製作嗰啲咧，我就會係收藏嘅。但係例如之前咧天能嗰啲咧，佢嗰個音樂都好勁㗎嘛。但係嗰啲我就反而唔收藏嘅，因為嗰啲對我嚟講太宏大啊！佢嗰個製作上太宏大，或者可能佢嘅佢真係太有畫面，咁佢真係專針對住嗰個電影嘅畫面而設計嘅一啲聲效，對我嚟講就太難使用啊！所以我就比較偏向會收藏一啲真係係玩音樂嘅一啲 OST 咁樣樣咯。 哦，因為我最近有睇一套日劇，因為嚟緊唔知會出特別篇啊嘅電影版呢個《密雪士推理》 嘅。係 咁咧睇第一集嘅時候，咁當然故事演員好吸引啦，但第一集咧印象深刻係啲配樂嘅，其實即係佢出啲配樂咧。佢會有一啲好耳熟能詳，一啲可能 classical 少少嘅選曲咁啊 rearrange 咗啦，同埋出嗰啲配樂嘅時間點咧，佢有啲衝突感出現，會令到你知道佢好似好認真啦，但係個音樂好輕鬆去做個反差咧。 正喎呢啲。 係啦，跟住有一啲佢會突然之間好煞有介事咁樣用啲好 grand 嘅嘢言嗰做配樂，跟住將個氣氛推落去。但你覺得佢有換味喺度，因為佢好似話俾你聽，我攞啲最 cliche 一般呢啲咁樣嘅畫面咧，就一定係配呢種音樂，佢特登要用到最 做到最盡最 extreme 咁樣， 係啦，等你知道其實我係玩緊嘢嘅，咁樣樣去不斷轉緊一啲配樂咧喺裏邊。 咁啊，所以即係亦都有時喺呢啲嘅電影當中啊，或者啲 soundtrack 當中都會攞到啲靈感嘅，即係有機會可能之後再喺呢個嘅音樂桑拿睇下講開，又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啦。 係啊，咁啊，但係你啱啱都講到話，而家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會即係互相 fusion 啊咁樣啦。咁啊，跟住所以我諗咗好耐，我覺得呢隻歌都可以感受下，因為佢出咗佢嘅第一張專輯裏面都即係叫做放咗好多唔同音樂類型喺當中，亦都佢自己參與好多創作嘅。咁呢首又係新嘅一首派台歌，嚟自 Jasmine 殷濟如嘅呢一首歌叫做 TBH。输了就要被淘汰 No I So fine 在里面说我很坦率 I'm just keeping it real tonight 先听我哋 Jason 殷世如呢首派台歌，歌名叫 TBH， 即系 To Be Honest 咁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前一度就西贡和沙田发出大雨提示，本港多处再出现水浸，包括将军澳马油塘村。一个女村民说，当时雨势来得急，雨水好似瀑布咁由山上涌落嚟，渠道未能够及时去水，同时积聚嘅雨水由其他方向涌入。佢话过去曾经水浸入屋，今次村民亦都有堆沙包放置集水板，但系未能够阻挡积水入屋。坑口乡事委员会主席刘启康话：，朝早最大雨嘅时候，大部分村屋入水，一度水深及膝。有屋宇一幅墙壁的部分墙身倒塌。西贡区议员方国山说，收到不少西贡、清水湾和将军澳一带居民求助，其中宝林北路翠林村后山有大量泥水冲下，影响部分公园和长者设施。他希望当局加快清理行人路的垃圾、截断树枝等，以免阻塞渠道。尖沙咀一间表行发生劫案，初步点算损失一批手表，约值500万。警方正系追缉三至四个男子。案发喺下昼3点几，现场系广东道16号一间地铺表行，三至四个手持铁锤同埋刀嘅男子闯入表行，得手之后登上接载嘅车辆逃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证实，国务院总理李强早前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在会场和与会的美国总统拜登等多国领导人进行简短交流。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到拜登表示在峰会期间和李强交谈，中方能不能够确认以及提供更多资讯。毛宁表示，李强向拜登强调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机遇而不是挑战，中美两国应该加强交流。毛宁又说，拜登向李强说，美方希望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不会阻止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召开理事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当选会长。他说，促进会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反独促统、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重要力量。王沪宁表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必须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担负起和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斗争的职责使命，坚定反独促统的信心决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八雀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深水埗有渠务工程，聚鱼道去南昌公园方向近住深旺道嘅快线，同埋深旺道去大角咀方向近聚鱼道嘅中线封闭。而较早前嘅暴雨影响到筲箕湾耀兴道嘅全线需要暂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另外，浅水湾道介乎南湾道同埋中坎角道之间嘅一段行车线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时一带比较车多。而石澳道近住烂泥湾、大埔公路大埔教段近住波面径、山顶道嘅门牌60号、司徒拔道门牌53号、黄马角道近圣士提反湾、连城道近连翠村、浅水湾道门牌63号都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仲有香港大球场有足球比赛。由下午的5:45开始，介乎礼顿道东面交界至到棉花路之间的一段加路连山道、希慎道去礼顿道方向，介乎新宁道至到去开平道之间的路段，介乎南方道至到去希慎道之间的利源山道和连道下行方向的路段都需要封闭。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就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到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六邻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德宝花园，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安定村，而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周游吓、我而家正式咁邀请你成为公司嘅合伙人、兼技术部总监。 哇，系啊，恭喜啊！ 受宠若惊嘅周游系咪真系称职做技术总监呢？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为了迎接出道15年，日本乐队组合 Brand Blue 推出全新作品 Hiya Sobi。 今次作品灵感来自疫情期间开的演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 message， 所以特别将夏天、青春、珍惜时光和爱等等重要的元素放在歌曲之中。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Brand Blue Hiya Sobi。日本男榜推介作品来自 Flampo 写出一首的爱情故事歌曲 Hiya Sobi。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00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So don't 尽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博成，见到呢排周围都 宾神，我知道你想话呢排周围都系 O cam， 好青春啊嘛。系啊，呢啲日子我哋翻唔到转头噶啦。以前开学嘅时候会好期待新嘅一个学期，究竟会识到啲咩新嘅朋友呢？ 二三月尚有需要吗？六七月快一点靠近，让八月更高的气温使我心内渐沸腾。九点钟午餐倒杯冰水，一点反分睡意未退，三点洗澡至家食风里，总之反转所有。 中游美新歌，歌名叫做《下一个暑假》。 出年暑假休息一下，学吧。 系啊，而家我哋冇暑假啦。佢咧最近亦都搞咗一个 concert 咧，亦都系以开学做主题。Channel 顾定轩。 车变怪，我乐意对话，老实放了假，有神水中花，佢会滚，佢会翻，偶量下晦气，退衫两啖罩，起掉两袖态度，照旧我自带着气氛，杀球锻炼信心，来一球一球中。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家，比扣杀队友们两怕，湿透了来到笨餐，不顾风向跟我想法竞争。Oh baby I'm just fine， 打好防蓝领带，高带落嫌太怪，中间自成气派，人人在变更，怎 要学会振作控制节奏，先收心，听宇宙。问题我要闭气，怕鬼气先漏罩。起掉两袖，态度自救，我自带着狂音，拼命也是贵军。我出场三年又，新章节来到吗？新挑战来两打。杀掉有无两怕，湿透了魂斗快午餐，不顾风向，只记得个最啱。Oh baby, I'm just fine。打好泛滥靓态，煲底凉盐太贵，松紧自成气派。人人在乎变更，怎能去猜？浮沉让我尽解。 Channel 固定轩，个名叫做行动代号0901。九月一号嗰一日就已经推出咗一个开学日子嘅歌名。 跳脱完会粒碎碎念想，散发曾有的不碎天真，就是梦向天气氛。阳光暖暖或金色一片云，爱太阳那光线。发觉情绪起伏会长，情或遇牵连，雷电暴雨并发令身体都太绷紧，学会即使湿透也感恩，暴雨当中会过有多么兴奋。 之后好多嘅嘢，可能天气，可能人事，各样令到你唔同咗。听个 Sika 嘅天气之旅啊！ 但你人生第一次做主角是几时呢？应该是出世的一刻。 悄悄地说，浩瀚宇宙，未来的世界是你所有，时光飞走，别做错停留，匆匆过去别留愧疚。回家你把书包放，电视看到在播放，天真了吗？记得清清妈妈的脸庞，偶尔你也会犯错，但你也知道坚持生活，有天即使真的跌倒也可以是种收获。往前走，黑夜与白昼，继续往前走，这个家只像我们的童话，你的微笑有魔法，想听你叫声爸妈，但胃口太快长大，你会对未来充满幻想，世界未必你想的那样，无法清楚告诉你前面的路会是什么模样，没资格以我为你榜样，只能把经验与你分享，直到你能够展翅飞翔，在你的身旁给你一点力量。燃烧的手，浩瀚宇宙，未来的世界是你所有，时光飞走，别做错停留，匆匆过去别留愧疚。眼睛一直望 一首创作的时候，来自于产检时候听到小朋友心跳声的歌，听到 AP 潘宇谦的新派台歌叫做《宇宙》。 高票收好，戒汉堡跟杂物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像偏不执被铺，清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 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缓和大脑，以便表白，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Yeah， Yes you give me all your love。Give you all my love, hey, hey. 要大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三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做，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桑拿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时间嚟到9月11日啊，黄昏嘅6:12，有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音乐桑拿呢个环节嘅，咁啊有隔咗一个星期同大家冇见面啦，咁啊亦都提提大家先，呢个山泥倾泻警告系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今日咧我哋喺音乐桑拿当中要为大家带嚟嘅一个音乐类型咧，叫做 cowboy pop。用中文隔眼去譯嘅話咧，就係、是、牛仔流行啦咁樣。咁啊，呢一樣嘢其實佢係唔可以話係一樣新嘢嚟嘅。首先佢係一個源自 country 嘅一個音樂類型當中嘅一個小分支，非常之小嘅分支。咁但係咧，其實喺好多音樂當中咧，喺音樂嘅歷史當中好多。歌曲咧其實都可以勉強歸納去做呢個 cowboy pop 嘅，因為咧佢嘅定義咧定落嚟嘅時候咧係比較廣泛，講緊有一啲嘢係比較有趣，就係、是、呢個世界咧，你會發現有一啲嘅音樂咧，佢係首先出現咗嗰一種音樂。但係佢未被定義做， 未有名嘅， 未有名嘅， 出咗世先。不過生啊生咗出嚟先，不過未諗到名，阿爸阿媽。 係啦係啦，即係成日都話啦，聽得多呢一個環節，你就會知道好多一啲音樂類型嘅名，其實為咩嘢而出現嘅咧？其實都係為咗呢一個嘅marketing 嘅需要啦，咁樣 推廣上面啊， 係啦，冇錯。 可能音樂專欄作家， 係啦，冇錯， 寫個。就寫個標題喎，呢類音樂叫咩好呢，幫我諗個名啦。咁頭先你講 CD 鋪 嘅咁樣， 係啦 ，CD 鋪又係啦。哦，呢一類又好似分支咗，多咗一種新嘅風格。我哋不如幫佢整個名，咁啊方便大家揾呢啲歌啦。咁樣 冇錯。咁所以今日要講呢個 cowboy pop 咧，其實個名字啊嚇，個名字咧準確啲去講咧，其實係講緊喺1980年代，大概1984年嘅時候咧，係先出現呢一個名字。而出現呢個名咧，一陣間我會講係點解嗰個原因係點樣出現啦，係因為乜嘢嘅音樂嘅專輯而出現，我轉頭會解釋。咁但係我首先必先要講就係咧，喺1980年代出現咗 cowboy pop 呢一個嘅名字之後啊嚇，咁啊好多人開始追溯翻。Cowboy pop 的應用啦，咁啊就會追溯啊，到底 cowboy pop 係咩嚟嘅咧？咁佢哋就會數翻好多咧，就係喺早年多少少啦，即係可能講緊係1950几年咧嗰、那個年份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1940几年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一啲西部電影啦，嗰陣時即係好興嘅，即係好多牛講關於即係西部牛仔嘅電影啦，咁於是乎咧就當中咧佢哋就開始。定義啦，就係話所謂嘅 cowboy pop 由嗰陣時就已經開始有嘅，咁只不過咧，佢係有一個非常之唔同嘅一個演進嘅過程啦。咁啊，最早期嘅 cowboy pop 咧，就基本上嗰個定義嘅範圍之廣係去到咧喺西部牛仔電影當中出現嘅一啲有人唱嘅作品咧。都被定義為係cowboy pop， 咁係幾闊喎？ 係好闊嘅。而當時其實喺嗰一類型嘅電影當中出現嘅一啲有人唱嘅流行歌曲啊，其實佢主要嚟講都係屬於 country 嘅一部分啦，即係 country music 嘅一部分啦。只不過你再深化佢，再細化多佢少少，咁就會係就叫咗做 cowboy pop， 因為可能。 在一些樂器的選材上面，或者可能在那些歌詞的選材上面，會有少少輕微的不同的。那啊，都是那句啦marketing terms 嚟嘅啫， 名嚟嘅， 唔使太认真嘅咁。咁但係呢有一首几著名，当时係被列为一个即係cowboy pop 呢一类型作品嘅一个例子啊。咁係喺1959年嘅时候俾人搵返出嚟呢，係由一个叫做 Martin Robbins 嘅歌手主唱嘅。一听到已经觉得充满住乡村嘅味道。 Out in the West Texas town of El Paso, I fell in love with a Mexican girl. Nighttime would find me in Rose's Cantina, music would play and Felina would whirl. Blacker than night were the eyes of Felina.Wicked and evil while casting a spell. My love was deep for this Mexican maiden. I was in love, but in vain I could tell. One night a wild young cowboy came in, wild as the West Texas wind.Dashing and daring, a drink he was sharing with wicked Felina, the girl that I love. So in anger I challenged his right for the love of this maiden. Down went his hand for the gun that he wore. My challenge was answered in less than a heartbeat. The handsome young stranger lay dead on the floor.Out through the back door of Roses I ran, out where the horses were tied. I caught a good one, it looked like it could run, up on its back and away I did ride, just as fast as I could from the West Texas town of El Paso, back to the badlands of New Mexico.Back in El Paso, my life would be worthless. Everything's gone in life, nothing is left. It's been so long since I've seen the young maiden. My love is stronger than my fear of death. I saddled up and away I did go, riding alone in the dark.Maybe tomorrow a bullet may find me. Tonight nothing's worse than this pain in my heart. And at last here I am on the hill overlooking El Paso. I can see Rose's Cantina below. My love is strong and it pushes me onward. Down off the hill to Felina I go.Off to my right I see five mounted cowboys, off to my left right a dozen or more. Shouting and shooting, I can't let them catch me, I have to make it to Rose's back door. Something is dreadfully wrong, for I feel a deep burning pain in my soulI'm getting weary, unable to ride. But my love for Felina is strong, and I rise where I've fallen. Though I am weary, I can't stop to rest. I see the white puff of smoke from the rifle. I feel the bullet go deep in my chest. From out of nowhere, Felina has found me.Kissing my cheek as she kneels by my side. Cradled by two loving arms that I'll die for. One little kiss and Felina goodbye. 首先带嚟有 Marty Robbins 嘅 El Paso 啦，咁 El Paso 系一个地名嚟嘅，即系喺西部嗰一边嘅一个地名啦。咁所以咧喺一个电影当中咧，一啲西部电影当中抽翻出嚟咧，哦，咁啊定义啦，呢一类型咧出现喺西部电影嘅一啲配乐啊，或者可能有人唱嘅一啲音乐咧，就系、是、叫做 Cowboy Pop 啦。咁同埋咧，如果你有睇一啲叫做西部电影的话咧，你会见到咧好兴一个好。兴一样嘢就系入边嗰个牛，即系嗰个 cowboy 啦，嗰个牛仔啦，嗰个男主角啦，好兴系会孭住支吉他啊或者 banjo 啊咁样，跟住咪喺度骑住只马喺度自己唱歌，即系有一啲咁样嘅场口噶嘛，一定会。咁所以即系呢一类型嘅一啲演员加上系一个嘅歌手咁样咧，就被称为即系 cowboy。pop 嘅一个流行演绎嘅一个歌手咁样啦，即係喺中文嗰度去睇嘅话。咁啊但係呢去到讲緊1970年代去到1980年代呢，又喺呢一个嘅 cowboy pop 嘅定义上呢，又会有一个唔同咗嘅睇法嘅。因为呢其实讲緊头先都讲过啦，就係呢一个嘅名咧係1984年去有人作出嚟噶嘛，係啦。咁啊，到底嗰個人係點解會作一個咁嘅名咧？就係、是、其實有一個音樂記者叫做 J.D. Considine， 咁咧佢聽完一隊樂隊嘅一個專輯之後咧，佢就覺得啊呢一種嘅音樂咧，就我要幫佢諗一個名啊。咁啊嗰一隻嘅 album 叫做 Scenic Views 咁樣，咁啊轉頭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但係佢去聽完呢一個評價呢隻碟嘅時候，佢就創咗呢一個叫做Cowboy Pop。嘅一個 terms 出嚟啦，咁然後咧，啲人就會開始又再揾翻啦，就又會嘗試去應用啦，就是、因為喺1970年到1980年期間，其實係有好多呢一類型嘅一啲 soft rock 嘅樂隊啊，即係一啲比較輕鬆、輕搖少少嘅一啲樂隊走咗出嚟啦。咁啊，所以咧佢哋又會開始分析啦，就係、是、啊，咁如果呢一隊叫做 cowboy pop， 咁嗰隊都應該叫 cowboy pop， 執翻啲歸。 系啦，歸翻類啦，就係、是、開始啊！咁呢個男歌手可能都應該係叫 cowboy pop 啦。咁嗰陣時咧，呢一啲嘅 cowboy pop 咧就嘅一啲歌手咧就被稱為叫做 cowboy pop 嘅 singer，即係一個真係叫做牛仔流行嘅歌手啦。咁啊，即係佢搣甩咗演員嗰個身份啦，唔一定係演員嘅，即係以前就係因為喺電影嗰度嚟嘛，咁啊而家係一啲創作人啦，喺一啲嘅音樂嘅角度去睇啊嘛，咁啊於是乎就開始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音樂人啦，有一啲嘅樂隊啦，都開始被歸納為呢個 cowboy pop。咁但係你可能會問啦，喂，咁到底定義上其實佢好模糊喎、哦，到底同 country music 有咩唔同呢？咁其實佢哋講緊 cowboy pop 呢樣嘢最主要嘅一個因素啊嚇， 就係衫。 唔係，都唔係。我諗衫可能多多少少有影響嘅，因為你啱一半啦，啱一半啦，因為佢哋講求嗰種咧。就係喺嗰個嘅樂隊嘅形象上，或者可能歌曲嘅形象上，要講究一種叫做cowboy 嘅美學啊，牛仔嘅一個美學啊咁。咁好直白地咧，其實好多呢一啲嘅 cowboy pop 嘅作品咧，其實佢哋個名咧都係會帶住 cowboy 呢個字，又或者可能好明顯地佢哋嘅歌詞就係講緊一個。牛仔西部牛仔，可能佢游歷嘅時候所吟唱嘅一啲歌曲啦，講緊一啲西部生活嘅一啲歌曲啦，咁用嘅都係好非常之 signature， 我哋成日喺 country music 咧鄉村音樂聽到嗰啲嘅吉他聲啊、banjo 啊，即係會係咁樣樣。咁所以嗰一段時間可能由1984年開始就有好多。過去嘅歌手可能1971年又有1974年又有1989年嘅又有，就開始被追溯返啊呢一扎人啦、啊、 原來已經做緊 就已經叫做 cowboy pop 嘅一啲歌手啦，咁但係去到再近年啲啦，去到現代啲啦，講緊係2010年即係千禧年打後啦，咁樣千禧年打後呢又開始喺呢一個嘅定義上有少少唔同啦， 再轉咗， 因為講緊近代，講真，鄉村音樂。 都比较少咗啦，或者可能佢会演化成同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去交融啦， 即系唔系最初嗰种哇流行性去到最高嘅类型咯，即系会变啊嘛，咩 take over 流行呢个位系每个时期都唔同咯， 系啦，咁所以咧去到即系比较叫做千禧年打后嘅 cowboy pop 咧，佢哋比较主要系泛指一啲被 cowboy 即舊式 cowboy pop 所影響到嘅一啲獨立音樂樂隊或者獨立音樂人，佢哋所做嘅歌曲，而呢啲嘅歌曲咧，可能佢唔係真係好，你聽落去未必係好鄉村音樂嘅，但係佢可能會中間嘅編曲上啦，會帶有少少嗰啲鄉村音樂嘅樂器啦等等咁樣，即係轉頭喺《Benson Monday Blues》嗰度會同大家都可能會涉獵到少少。咁但係咧，今日喺呢一個部分就最後帶呢一首嘅作品俾大家嘅。呢一首嘅作品就係好重要啦，講緊當年喺1984年啦，一個音樂記者 J.D. Considine 定義咗佢哋。就是叫做 Cowboy Pop。这一队的乐队叫做 Rubber Rodeo。新闻之前啊，带嚟有呢一首 Rubber Rodeo 嘅 Anywhere With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前一度就西贡和沙田发出大雨提示，本港多处再出现水浸，包括将军澳马油塘村。一个女村民说，当时雨势来得急，雨水好像瀑布咁由山上涌落嚟，渠道未能够及时去水，同时积聚的雨水由其他方向涌入。她说过去曾经水浸入屋， 今次村民亦都有堆沙包放置挡水板，但系未能够阻挡积水入屋。坑口乡事委员会主席刘启康话：，朝早最大雨嘅时候，大部分村屋入水，一度水深及膝，有屋宇一幅墙壁嘅部分墙身倒冧。一个12岁双非男童7月被遗弃喺广华医院，佢嘅妈妈嚟香港之后被捕。被告朝早喺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虐儿罪，被判入狱4个月，缓刑3年。持伤情证的37岁被告报称是瑜伽导师，他的代表律师求情的时候说，原本被告希望男童在香港接受教育，但是所托非人已经悔不当初，希望无需要判监，回乡照顾男童。裁判官苏文龙判刑的时候说，即使香港有比较完整的福利和教育制度，但是照顾仔女属于家长的责任，希望由香港政府照顾是好错的做法。裁判官明言要判监，但是考虑到即时判监会对被告照顾两个孩子造成负面影响，所以判处缓刑。一名男子2019年在荃湾参与暴动，其后和中枪少年曾志健等3个人弃保潜逃。去年7月在西贡码头打算坐船潜逃台湾的时候被捕。这个男子早前承认暴动罪和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罪，在西九龙法院被判入狱4年。24岁被告冯清华报称无业，辩方求情的时候说，被告潜逃的517日不见天日，承受巨大压力，形同软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同埋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93%，山泥倾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咁啊，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喺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嘅，而家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东区走廊去中环和富中心对开有意外，龙尾鲗鱼涌公园。九龙咧龙翔到荃湾喺黄大仙港铁站嗰度附近咧，之前都有意外事故噶，清咗场啦，而家龙尾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小榄段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有少少阻塞噶，经过小心啦。同埋而家咧，有啲地方咧都落紧雨噶，咁啊揸车嘅朋友咧真系要非常之小心。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之路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新楼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浸会桥面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仲有咩要留意的？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哇！ Alex 超 B， 见你哋两个倾咗成个下昼电话，系咪有啲大 project 啊？ 你哋姑真系聪明啦，我哋就系准备紧9月24号嘅家信守一生同乐日咯。 到时陈柏宇、陈晓东、胡乐言、陈琦会同大家分享夫妻相处之道。 点止啊？仲有我哋三个，我 Alex 啦、超 B 同埋你哋姑都会喺现场同大家见面噶。 咁听众朋友可以点参加？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到时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连原唱都话，原来女生版本系咁有纯爱 feel 嘅。 为你写诗，为你青春，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 温妮合唱了这个纯爱版本的为你写诗，简选这首歌是因为两个人名字中艺和妮，国语和威尼是一样发音的。 为你写诗，为你静静，为你做不可能的事。 作曲填词吴克群，编曲有温奕志，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艺嘉莹温妮为你写诗。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会继续去讲解，都系为继续大家为大家介绍一啲 cowboy pop 嘅作品啦吓。咁啊，当中会带嚟即系横跨好多个年代啊，中外作品都有嘅。首先嚟一啲比较旧少少嘅作品。 Traveling with the rodeo, it's the only life I'll ever know.I started in New Mexico, must have been 1,000 years ago. I used to be the best, they say, at riding young wild horses for my pay. But now I'm much too old, it seems, I only ride wild horses in my dreams.They used to tell me, ride a cowboy, don't let him throw you down. You can't make no money if you hit the ground. They say, ride a cowboy, don't let him throw you down. You're the toughest cowboy in town. best cowboy in town. Oh, Midnight was a champion. He's the only bronc I couldn't ride. But now I hear old Midnight's blind and rides the little children for a dime. Ladies used to hang around. I must have been a hero in their eyes. My silver spurs are rusty now. Lord, I wish I tried to settle down. They used to tell me, riding cowboy, don't let him throw you down. You can't make no money if you hit the ground. They said, riding cowboy, don't let him throw you down. You're the toughest cowboy in town. Traveling with the rodeo, it's the only life I'll ever know. 一啲比較早期嘅 cowboy pop 咧，都係比較係輕鬆啲啦，鄉村味濃少少，有 Paul Davis 嘅呢首 Ride 'em Cowboy。 Where they hid there in the rain, cowboy. Cowboy. Wandering Wahine under locks of raven hair, beads of inspiration, hoping he would not forget just where. Cowboy. Above the canopy in the highest branches of a tree, he would take her longingly and say, one day you'll belong to me. I forgot to mention it was 1941. Zeros kept a-coming like the blanket out the sun. Cowboy. Cowboy. Some kind of god, with their limbs akimbo and extended to the mind of God. Cowboy. And the night without regrets, is it time to let your hair down low? There they lay in silhouette, he would say I'd stay at home to go. King Kamehameha met with Captain Cook upon the shore, looked at all the cattle, asked him, what the hell are these for, cowboy? Cowboy. say in Japanese. I was an only child. I was an only child. I was an only child. I was an only child. 啱一年聽咗幾首嘅作品啦，可以話係喺呢個嘅 cowboy pop 啊牛仔流行嘅一啲作品當中咧，係一個不停時間上嘅推進嚟嘅。首先有 Van Dyke Parks 嘅 cowboy， 跟住有 Casey Musgraves 嘅 space cowboy， 同埋 Wilder Maker 嘅 Only Child。咁當然啦，即係聽咗好多一啲cowboy pop 嘅作品，都會好理所當然係一啲嘅外語作品。咁但係當然咧，亦都喺我哋嘅中文市場當中咧，其實咧亦都係一啲 cowboy pop 嘅作品出現嘅，亦都會更加會感受到嗰種西部嘅味道喺當中啊。 在这转换着上马靴，心破舍，腰间挂把匕首，擦色马鞍装身完成。灵魂红红地烧，一股劲冲破荒山峭壁，却见现世间成钢筋，到时不见到可能性。人人沉闷得绝情。重整错字亦放肆，错判亦血拼，在沙砾间走跟风声。处处踏脚印，处处为证。You can never break us apart 'cause we are nowhere。弹拆旧歌，穿不过心里一双耳朵。只盼我早上好，与这吉他共困惑。茫茫无谓日子，把这里的各位给重锁。听我呐喊声，爱上命自由，哪怕惹大祸。竟然沉默真是傻。 杀一杯风沙奔城池。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合办展翅青见招新生2023。 Tippy 咧喺参加展翅青见计划之前咧，其实系完全冇自信嘅。 究竟有冇啲乜嘢方法可以建立到呢份自信？ 我觉得由收到人哋嘅称赞啦，人哋嘅肯定开始咧，系一个好好咁建立自己自信心嘅方法嚟嘅。 重温当日活动精彩内容，约定你9月17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足款播放。 CIBS 人人广播， 珠宝探员， 一个关于珠宝业的 CIBS 节目。 香港珠宝首饰业商会主席黄兆基先生， 靓的金通常软一点，在制作上工艺上有个限制，所以近来在黄金的硬度的提升，在这个科技有很好的进步。 CIBS 节目珠宝探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啦，今日骚动音乐嘅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样时间下午5点到7点，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